江山为了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自己。 就像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，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爱的供养》，它呢是古装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也是由这部电视剧的主演杨幂来演唱的。后来这首歌经过了重新编曲之后，收录在了杨幂2012年1月4号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《亲密关系 Close to Me》当中。也凭借着这首歌，使得杨幂获得了第11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的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。虽然杨幂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温柔纤细的，但是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她的这种演绎，体会到歌中感情的那份真挚与大气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视作品当中，它就是电影《后会无期》当中的一首同名主题曲，来自邓紫棋。 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沉了迷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，我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是结局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韩寒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《后会无期》，而这首歌呢，用非常简单的一种曲调和器乐伴奏，演绎出了非常深刻的内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马上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

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眸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像难受的覆水，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眸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，不让我的眼泪陪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眸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一首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，也算是他的一首成名曲，收录在1996年12月4号发行的专辑《思路》当中。虽然这首歌呢，齐秦并没有参与其中的词曲创作，但是他在演绎的时候呢，还是融入了个人的一些情感的经历。比如说这首歌他在演唱的时候呢，就想到了与之前的恋人王祖贤之间的一些感情的片段，表达了对于昔日恋人的一种思念之情。而当时呢，据说远在加拿大的王祖贤听到了这首歌之后，就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对唱情歌，来自于叶蓓和杨宗纬，叫做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》，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唱出了那种一见如故的缘分的奇妙和美好。 让我不敢和你。